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平淡期之后呢，最近呢国产电视剧方面又出现了好几部这个话题度超高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就来跟各位一起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十一月的热播剧。那么各位呢，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呢？如果说要让各位来推荐你现在正在追的这个剧，各位又会怎么去推荐这部剧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聊天吧。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最近的一部名为《幸福一家人》的电视剧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这部剧呢是由董洁、翟天临和李立群等人主演。那么今年呢，有关注国产影视作品的朋友对这几位的应该都不陌生，尤其是董洁和李立群。那么在之前热映的网剧《如懿传》之中呢，董洁就出演了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在剧中呢有很多精彩的表现。那么李立群呢，之前客串出演了暑期大热影片《西红柿首富》，扮演了王多鱼的二爷，虽然说画面不多，但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幸福一家人这部剧呢，和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部作品呢不是一个类型的。这部剧呢以亲情为重心，讲述的是由李立群扮演的单亲老父亲方永福和他三个儿女共同面对亲情和爱情、职场、婚姻的种种角色的这样的故事。那么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幸福一家人》的同名主题曲，由张磊演唱的《幸福一家人》。 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剑的手心，原来那些一场总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直忽略的真心。以为着你永远也不会老去，可你的白发却被风吹起。明明昨天还是我逗留在你怀里，直到今天该换我把你扶起。多少款爱投进平凡日子里，往昔的光阴历历见真情。隐隐期盼是你无限无垠的赋予，唯愿今夕回报真爱的 能靠在你那温暖的怀里。多想时针拨动时间倒回去，让小小的我替你挡风雨，告诉岁月幼稚的我有多么爱你，害怕回报你的爱意来不及。如果还能穿过时光拥抱你，忙碌的我要停下来陪你，那些你为我抵挡过的颠簸涟漪，早已化成幸福隽永在梦里。 幸福一家人来自张磊。其实呢，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观看的影视剧，主题呢就是爱情和家庭。剧中的几个人物呢，其实也映射了现实生活当中不同年龄层的人群，比如为了子女奔波逐渐步入老年的父亲，为了拼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生活和家庭的大女儿，技术过硬但是呢晋升遇到困难的大儿子，和无所事事初入职场就被骗的小儿子。不管是怎么样的人生阶段的，这些孩子都是老父亲手心里的宝贝。只可惜呢，这些放飞的小鸟太过在意翱翔于外，经常就忽略了对于父亲的关爱。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就像这一家人的情况呢，真的不少见，是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是那个把工作事业看得比家人还重的三个孩子之一，但忽略了父母的感受，那么日复一日呢，可能真的就会失去这样尽孝的机会。所以说呢，从这一点来看，这部剧的现实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一起来分享《幸福一家人》的插曲，由胡夏演唱的《打动》。来自胡夏。虽然说影视剧《幸福一家人》的现实意义很深刻，但是呢，也不是绝对完美嘛。 剧集一开始呢，就交代了三个儿女的感情线，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太快太巧合了吧，反倒让人失去了胃口哈。那么这部剧呢叫《幸福一家人》，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最后的结局呢一定是美好幸福的。过早的把人物关系交代清楚，是吧？反倒呢，让剧情少了一些悬念。所以说呢，它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不是特别高。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部剧的插曲，来自于田演唱的《有梦最美》。 沙漏奔向下个路口，阳光逗留每一天在微笑等邂逅，手牵起就走，经过每个街头唱幸福节奏，要勇敢接受，没有时间回头，浪漫会出现，温暖在眼前，奇迹会实现，哦，期待每一天。 有梦最美，来自于田，出自影视剧《幸福一家人》的插曲。可能就说最近追剧《幸福一家人》，有的时候觉得最亲近的人永远都会懂得彼此心里所想，忽略了沟通。当看到子女们各自长大，各自忙碌，越活越好，但是跟自己的父母没有了相处沟通的时间，甚至任何事好像都比父母重要，父母却在时刻惦记子女，沟通和陪伴呢真的都很重要。那么在这部剧开播之前呢，北京卫视播放的剧集是《正阳门下小女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哈？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北京卫视呢还因为这部剧拿到了同时段收视第一的好成绩，而且呢还在为此在网上呢办了一个抽奖庆祝的活动。这不算是一部这样的年代情感剧啊，是以小酒馆几十年的变迁为线索，以女性创业者徐慧珍为叙述视角，讲述了她呢从1955年至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带领身边人创业致富，走向小康的故事。那这部剧呢是由蒋雯丽、倪大红等人主演，网友普遍给出的评论是演员的演技相当的精湛，对每一个年代北京的场景的展现还算是真实，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让观众是倍感亲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啊，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的主题曲，由江涛演唱的《正阳门》，这首歌呢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正阳门，住着一群傻样的人，有理儿有面儿有心气儿，坎坷抹不掉那精气神儿。都说人生如戏，心正才是角儿，自古种瓜得瓜，老天给谁开过后门，穿过那黄连才懂得平淡的日子，天小算盘打不赢， 光明磊落一根筋儿。岁月太深沉，花开花落几轮回，太冬春雨默默无闻。握不住的太阳就像没不了的良心，别问我为什么，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有一座正阳门。还是角儿，自古种瓜得瓜，老天给谁开过后门，尝过那黄连，才懂得平淡的日子添小算盘打不赢，光明磊落一根筋儿。岁月太深沉，花开花落几轮回，太冬春雨默默。 正阳门来自江涛，出自影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虽然说这部剧呢开播之后观众的反应普遍不错，但是呢小问题还是挺多的，我们呢来跟大家捋一捋哈。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主题曲，大家这个就这个有一些意见，开口第一句呢它就是不太地道的。不知道刚才各位有没有听出来哈，正阳门演唱者呢是加了儿化音的，说的是正阳门。那么在北京呢，大家在说正阳门这个地名的时候不会加儿化音，这也是北京人的常识。那么其次呢，我们再仔细往下扒拉扒拉，这部剧里不严谨的地方还有挺多的。比如说这部剧的故事是从1955年开始，在电视剧的开头呢就出现了有人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个片段。那么这首歌呢又叫做莫斯科之夜，原唱者是弗拉基米尔·特罗申，作曲是瓦西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词者呢是米哈伊尔·马都索夫斯基。那么原来呢是为1956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而作。那么1957年呢，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首歌呢还夺得了金奖，成为了原苏联的经典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57年的9月啊，经过这个歌曲译配家薛范中文译配后才介绍到中国被大众知晓。所以说可见呢，作为一部写老北京的年代剧哈，这个创作人员的在一些这个细节上面的把关还是要再严谨一些。好吧，最后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朱重茂演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3度，最大相对湿度7%。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影视原声带。 11点32分，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影视原声带，一起来跟各位呢一边听歌一边分享11月的这些热播剧。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一起来互动。雅致姥姥说，正阳门下小女人演员的表演没得说，但实在受不了中年男女的年轻扮相。从历史角度上来看，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也并不是那么的温良恭俭让，那么的浪漫。确实啊，估计这位雅致姥姥应该是过来人哈。没错，一部剧呢不可能每个人都说好，肯定会有大家不满意的地方，很正常。云朵说了，之前回家我妈看的是另外一部讲述女性的电视剧，上一次回家呢她看的是正阳门下小女人，聊天的时候还说这次看的比上次看那个好多了。小狐狸也说，就冲倪大红我就认定要追这个剧，当年呢看新三国被她的司马懿迷得不要不要的，从此就喜欢上这个演员了。那么对于这一部剧呢，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算是她呢近些年来台词最多的了，看着过瘾，好吧。这其实有些剧我记得倪老师的台词还是挺多的，不过确实哈，像这位听众说的，仔细想一想，倪大红老师的很大部分剧好像都是靠眼神，靠肢体语言，靠演技，好像没有太多的词。那么其实呢，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剧和今年的一个重要话题联系的很紧密，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部剧中呢，几乎很准确地展现了40年来中国的变化，还有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那么一般的这样的大主题的影视剧呢，都喜欢用大手笔大框架，但是呢，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剧中呢，这样的描写还是比较少的。整部剧呢一直秉持一个概念，就是百姓的经济生活，那么这无疑十分接地气儿啊。剧中的主角呢从经营小酒馆起家，凭借自己的努力把小酒馆变成了大宾馆，靠着一家人的努力奋斗和正直的内心创造了美好的生活。那么这些变化呢，也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百姓的经济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部剧当中的片尾曲《正阳门下小女人》啊，这部剧的片尾曲是由陈俊华演唱的《笑笑笑》，当然这歌名呢也挺有意思的哈。第一个笑呢是笑容的笑，第二个笑呢是潇洒的笑，第三个笑呢是呼啸的笑。那么这仨字呢摁到一块儿，有点不知所云，所以说。各位听众呢，谁明白是啥意思的话，我也欢迎过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吧。但是呢，这首歌呢确实很有趣。 2号桌9129啊。 新鲜的啊，您听着啊， 日子长了分不出是酸是甜，还记得风雪夜分面苦难，还记得小酒馆真辣真鲜， 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 还记得小酒馆真辣真鲜，岁月深了，不知道 这一首京味十足的歌曲来自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的片尾曲，由陈俊华演唱的《笑笑笑》。那么当初呢，这部剧除了咱们北京电视台在播之外呢，江苏卫视也在播。那么剧终之后呢，北京台接档的电视剧就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幸福一家人》。那江苏卫视后来播放的电视剧呢，还是一档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作品，叫做我们的四十年。那这部剧呢，是由金世佳、柴碧云主演，以电视行业为切入点，讲述了这个幼年受到电视机影响的冯都一步步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电视人的故事。剧中呢，扮演冯都的人就是金世佳。很多朋友呢，这个对于他呢非常熟悉，尤其是年轻朋友。当年呢，他凭借《爱情公寓》当中的陆展博出道。不过呢，成名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钻研表演，跑到国外去求学，攻读了戏剧表演的硕士学位。他说呢，这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观众负责。学成归来之后呢，他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不再盲目的去接戏，而是有计划的努力做一名真正的演员。那么他的经历呢，也深深的影响了好朋友王传君，就是《爱情公寓》当中演光谷神奇的那个。后来他呢，也是抛弃了喜剧路线，于是才有了《罗曼蒂克消亡史》当中的大马仔，还有《我不是药神》当中的吕受益，是吧？好吧，说的有点远了，来听歌。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主题曲，名字也叫《我的四十年》，演唱是崔恕。 1978年，我出生在中国的北方，漫山遍野塞北的雪，迎着初冬的暖阳。我已嗷嗷待哺，期盼目光看着缤纷世界，充满希望，见证那一年伟大祖国改革与开放。1988年，我离开小村搬到镇上，沿途看见故乡的风吹过秋天的麦浪，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五讲四美，奋发图强，小小的心脏慢慢装满大大的梦想。站在舞台中央， 把埋藏在心里的歌放声自由的歌唱。我已无知无畏，年少轻狂，书写诗词歌赋大好文章。好想去看看向往已久美丽的香港。 我的四十年来自崔恕，出自于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主题曲。那么和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相似，这部剧的故事呢也发生在北京。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故事，是一部改编作品，改编自作家庸人的小说《电视》。不过呢，原著小说呢是以北京胡同百姓的视角来冷淡的观望时代，当然了，这也是京味小说的特点之一。不过呢，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哎，冷淡少了，热闹多了。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四十年的插曲，由陈鸿宇演唱的《人在旅途》。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人生本来苦恼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珍惜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青丝挣不脱，纵然此时候情如火，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想念我，只要你也想念我。 人在旅途来自陈鸿宇，声线很棒，是不是？那这首歌呢也出自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插曲。语文老师说，打心眼里喜欢《正阳门下小女人》，虽然名字是小女人，但这个角色真的好伟大。提到几十年前人们对女性的观念还是没有彻底转变过来，但是主角徐慧珍就率先打破了传统的牢笼。即使到了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重男轻女，但同样是生闺女，徐慧珍一下生仨，而且呢生得理直气壮。剧中的对头生了两个儿子，在他面前显摆，他说，看咱们的孩子长大了谁出息。看这段的时候呢，感觉是真的解气。我说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剧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桥段，理念是很与时俱进的，所以才能够赢得大家的喜欢。易先生说，一直期待金世佳和王传君能够走红，看了金世佳的一个勺子，又看了王传君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我不是药神，感觉这两个人算是年轻一代这种少有的肯钻研表演，真正的用心去演戏的。也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的演员像他们一样，这样作为观众我们能够看到的经典作品才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四十年这部剧呢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歌曲的借用。剧中的插曲呢很多都能体现出年代感的这样的经典老歌，比如说现在还没放完的这一首陈鸿宇翻唱的《人在旅途》。这首歌的原版呢是1985年新加坡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再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翻唱的《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叶倩文，最早发行在1994年，收在专辑《女人的弱点》之中，也是当年非常走红的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的主题曲。当年的这首歌非常红，算是港台音乐人和内地音乐人较早的一次合作了。一起来分享好妹妹的这个翻唱版本， 同样也是出自影视剧《我们的四十年》。 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我的爱对你说，来自好妹妹乐队。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它的细节呢还算是比较严谨的，使用的配乐呢也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但是呢，从收视上来看，这算是一部慢热作品，因为在刚刚开始的那几集呢，表现呢可以说是比较低迷的。因为开头几集讲的是这个主角们小时候的故事，那么大家熟悉的演员呢都没出来，一直到剧情发展到后面，哎，大家伙熟悉的面孔，哎，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出来，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哎看了进去。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当中的插曲，由好妹妹乐队和黄龄共同演唱的《我不想说》，同样是大家熟悉的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是来自杨钰莹。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神秘代码》。那么呢，另外大家如果说想从其他渠道听到我的其他的作品的话，那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那么在上面呢，我在今年全新制作了一档这个音乐类的节目啊，是很有意思的，叫《羊水物语》。那听这个名字呢，就知道它是专门陪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宝贝的这样的音乐作品，大家可以听一听。同时呢，它也兼备催眠的效果。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